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嗱，滿足咁就即係踏入2017年啦。我哋都係好似係呢個節目嘅第一次2017年同大家見面喎。 咁啊係啦， 係啦。咁今年呢就文化方面呢，我相信都仍然係相當精彩嘅。咁就大家知道啦，即係我哋總結呢，其實咁多年香港呢，就算話你話無論點失色化得好呢，佢喺好多表演項目方面呢，其實都係亞洲區呢都係相當之重要嘅。 呢、這個特別演藝方面，因為佢呢個係歷史傳統，即係港英時代咧已經有一個市政局啦、長期咁推啲節目出嚟啦。咁、其他地方冇嘅，其他鄰地方，因為點解咧？鄰地方咧，佢冇一個政府團體啦，長期供應節目，即係揾節目。咁、通常係啲私人機構嘅，咁你做得幾多啫？一個月做一場已經好巴閉㗎啦！你啲私人機構係嘛？喂，人哋香港政府真係真係長年有一隊人長期咁做節目，咁樣就呢、這個演藝文化就好豐富， 係啊， 演藝活動好豐 富。嗱，呢個演藝文化咧，其實個趣味性喺邊度咧？就好多嘢其實唔係我哋本地嘅，即係如果你話本地要做，譬如話你講音樂啊，你講舞蹈啊咁樣，就唔係咁多人才喺度，尤其近年啦。其實如果你講話好多，真係真係本叫華名嘅本地，實際上都係喺中國落嚟㗎啦。但係嗰個趣味性邊度咧？就係、由於佢嗰個好特殊嘅地理位置咧，佢好多時咧佢可以即係東西並用啊，擺曬喺香港度。 佢主要咧就咁樣 嚇、 香港嗰啲政府公務員咧英文好，等呢個歐洲聯絡條線咧，一早搭上。你同其他國家比咧，你就知道啦。因為其他國家鄰近地方咧，佢冇人做開嗰啲線啊，搭上英歐美嗰啲線。 係，你話揾邊個都唔知啊嘛？你話 揾 嗱，而家中國掟過嚟，中國嗰個點樣 開始？ 中國嗰個開始點啊？佢原本有個優勢嘅，佢有錢。咁、佢有錢咪掟錢咯？但係掟翻嚟個效果咧？就未必好似你想中咁理想，咁我就唔係用一個文化比喻咧去形容呢樣嘢。嗱，好簡單，最近咧就即係呢個中超嘅大沙金錢去收購呢啲外國球員啦，咁啊喺個世界破世界紀錄奧斯卡，咁跟住想即係買 C 朗啦，咁人哋唔嚟，咁唔嚟嘅原因係咩？唔係淨係呢個錢嘅問題，就係嚟咗之後咧。一定是踢差幾皮嘅，即係你去完嗰個踢差唔多要，即係之後跟住收山嘅。 嗱呢啲咧就擺明咧就呢、這個就係、是、急功近利。 係啦，急功近利啦。 線嚇，咁樣佢都大環境唔掂，咁你叫點叫個球星嚟啫？咁樣一樣嘢，你培養唔到呢一啲觀眾咧，你叫嗰啲演藝高手過嚟啊！ 佢都要同嗰個觀眾互動 啊嘛！ 呢個互動唔係一定好明顯嘅，唔係話啊佢哋拍曬手掌，而係話佢嚟到嘅感受嗰個氣氛，啲人係好尊重佢，啲人係真係嚟聽嗰啲嘢，係咪？咁首先你要培養咗呢種咁嘅氣氛先啦。嗱，咁老實講咧，香港當年因為我哋身歷其境啦，其實我哋知道咧，就唔係個政府好特登要做呢樣嘢嘅，即係唔係話佢係一個好長遠眼光要做嘅。咁頭先阿滿叔講嘅原因咧，因為當其時啲 A.O. 個英文好嘛，其二係咩咧？當其時咧，實際上有一個政治嘅功能，就係、是、令到啲人咧就唔好 緩和啲 啦。咁呢個就係1967年暴動嗱，今年就係1967年暴動嘅50周年噶啦。咁阿滿叔，你記得我哋年紀夠大嘛？ 是不是很多嘢其实即系喺六七年暴动之后先做？ 梗系啦，啲华油政策啦，就慢慢嚟噶啦。 系啊， 呢个好正常，任何个政府都会咁做，一定系要乜嘢疏导下你咁样。等于中国大陆一样啫嘛。而家大陆佢点样咧？佢管制互联网喎，但佢培养好多网红出嚟喎。呢样嘢一阵再讲，我哋下一节再讲。我哋先讲咗呢个演艺文化，即系香港优势嗰度。香港另一個文化好強咧，就是電影文化好強。 嗯， 因為佢自好多年前，即係電影節開咗啦。嗯，但係電影節之前都有人 有人搞，嗰就即係我哋適當時間咧，我哋都要做一個回顧啦。嗯，因為嗰個咧，大家唔好睇輕。嗱，當年咧，大家只不過拎部放映機走去啲學校，走去請啲即係揾啲學生嚟睇。但係呢個一做開咧。其实就是播种的。 其实呢就很早很早期，即是学生周报时代已经有人写影评。 嗯， 即影评的意思就是将这些电影分了类，分了类有这些艺术电影。 嗯， 即是有一个观念，大家这些电影要认真对待的，要写篇文章来讨论的。即是不是一个普通通的一些观后感那么简单。 嗯， 可以经济分析的，可以讨论的。 是啊，这个呢形成一种互动，就是说你看过电影之余呢，你有影评的引导。这个影评的引导再翻回来影响后来再拍电影的人。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谭家明。谭家明就是他譬如说当年呢，我听讲呢是因为他写几篇影评之后呢就入到 TVB。咁有 TVB 他又拍咗一架即係相当之出色嘅电视。 菲林制作。 菲林制作出嚟。咁跟住过渡到去呢，這个大电影，即係一个商业电影。咁商业电影之后跟住佢而家返喺去返城大教啦。嗱，呢个就 退休啦，好似退休。 对呀，嗱，呢个呢就係一个即係当年嘅循环嚟嘅。咁问题呢就係你喺嗰个气氛入面呢，你又造就咗好多人呢，佢拍电影嗰阵时候呢有一定嘅一种传统嘅眼界喺度。係咪？咁当然去到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就完全唔同晒啦。咁但係而家嗰个情况呢又变咗係割裂咗啦。割裂咗一点呢，影评就做影评嘅嘢，影评翻嚟连影响唔到拍电影嘅人，拍电影嘅人又唔睇影评。 哦，呢个系一个呢个香港呢就最大嘅损失，就係做多咗工作啦，积累唔到个效果出嚟，呢个系最大嘅损失。嗱，同样讲一样嘢，就係最近呢部而家就係日本嘅色情电影重拍啊。咁呢样嘢呢就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样而家最近因为推出嗰部執魚的女人啦。 睇咗未呀？ 我睇咗我真早讨论。我先讲一样嘢先。咁而家好多报纸讲即係香港色情文化。但係呢后生一阵，写作嘅人偏执后生一阵，好多嘢系错。 唔系，咁呢个我哋责任啦。我哋识嗰啲，我哋唔写，我哋自己画自己咧，就唔好。即系嗱，呢个就真系要喺度请罪啦。嗱，涉及到色情文化咧，我同阿满叔咧都知啲嘅。但系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懒，我哋就唔写。就而家你啲学生写，而家后生写，我哋又唔可以闹佢。个原因就系你唔写，就走去督人哋啲错处咁啊。咁啊，呢个系咪？ 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系嘛。嗱，我哋只可以咁讲，我哋善意嘅。就是就算我哋而家懶都好啦，咁我哋有呢個平台，有呢個節目，咁我哋可以喺呢度即係講講我哋自己一啲好原始嘅記憶。 嗱，呢樣嘢好咁好重要嘅。嗱，今次安樂發行日活嘅嗰啲電影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表示呢個傳統出現嚟，即係話咧，當日如果你當冇人去研究嗰啲電影咧，當啲電影咪當鹹片咁放啦，係嘛？即係變成嗰啲而家再放嗰批新嘅嗰批日活電影咧，就變成冇意義。即係而家變成即刻重視呢批日活電影咧。 咁呢度首先要加獎下安樂先。嗱，安樂咧就我都有同佢部分嘅工作人員有接觸嘅。咁呢間公司咧，近呢幾年咧，就嗰個賺錢嘅能力相當之強。咁其中一部咧就係應該係《捉妖記》啊，咁就喺大陸個票房嘅相當之 好多片， 唔係 好賣啊！好多 佢跟住其他啊，譬如《寒戰二》啊，咁都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佢咧就個好處咧就係咧，即係佢唔係淨係賺錢之餘咧，佢能夠擺翻啲投資喺個電影嘅文化推廣入邊。 佢今年最賺得最一部戲就係由《屍殺列車》韓國片， 係啊，又係買中咯。 嗰部戲咧就係基本上咧。即系 B 级 C 级都得嘅，你可以讲佢。 唔系，我怀疑买翻嚟都好平。 爆冷门卖得咁六千万票房喺香港系好惊人嘅一件事。嗰部戏真系一个好古怪嘅成功，真系好古怪。 啊，电影从来都咁样噶啦， 好古怪。 电影我哋都讲啊，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就系嗰个演唱会一样啊，系偏门生意嚟嘅，即系佢唔能够用正常嘅逻辑去捉摸个市场。咁安乐就好多铺都中噶啦，咁但系中之余，我哋家长嘅原因就是因为咧，即系佢唔系净系一个话啊，我一定要拍，净系拍一啲好赚钱嘅电影，譬如其他头先我哋讲失眠的女人。咁呢啲係比較小眾嘅趣味嚟㗎。小眾嘅趣味就係呢，佢會知道呢，就你識欣賞呢類電影嘅人呢，唔係一定唔係普通觀眾。因為如果譬如講到色情電影呢，而家基本上唔係戲院睇㗎喇，喺網上睇㗎。 太多太多啦。 因為睇到你唔睇。 睇到你唔睇。 而且係免費嘅。同我哋當年呢，我哋要睇一部即係鹹片呢，其實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事情嚟㗎喇。又記得呢，即係睇一部第一部真係好鹹，即係叫做好鹹嘅片咧，就艾曼紐咧係全城轟動嘅，係咪？咁但係至於即係日本嘅呢個色情電影咧，基本上我哋就唔可以講係色情電影，呢個應該叫情色電影 ，erotic cinema。咁那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而家睇咧，就唔係睇入邊啲女主角除唔除衫嘅問題，而係呢個成個電影日本呢個情色電影嘅文化，佢點影響到成個日本電影嘅工業？特別是啲喺六十年代參與暴動、學生暴動嘅人，佢哋點解因為受到呢個大企業嘅排擠之後，要進入咗呢一個行道，而個個都要以拍色情電影作為洗禮？咁呢個過程本身咧，即係有書睇嘅，跟住 有書就書 係。今日阿妹叔就冇提我啦。咁因為前幾年咧，就我做節目嘅時候咧，就有觀眾咧送咗一本咧英文寫嘅日本情色電影嘅歷史，好厚噶，有圖有情噶。 原來咧，而家浸會大學都有人去教， 有人教呢個 題目。我講一個最重要一個 point 先，社會角度出發先。咁以前出嗰啲色情電影咧，好多道德派又反對，到你完全開放嘅時候咧，反而呢個唔係問題嚟。嗱，其實社會上有兩大問題咧，就係好引起道德派好嚴重嘅抗反對嘅。第一就係色情嗰方個事業個產業，第二樣係毒品。 哦，我最近我睇到我先至要從喺度再嘈啊！我而家戲院睇咧有一個前面有一個廣告啊嘛。即系剔嘢嘛，佢第一个系大麻，咁我已经对有好大质疑，因为大麻而家开始慢慢传，好多地方咧开始入法化。嗱，我喺阿姆斯特丹我都食过。 嗱，呢样嘢系咁样嘅，呢样嘢咧，甚至美国自己咧吓咗一跳，佢话原来有啲国家咧，基本上唔禁毒品嘅。 诶，荷兰咪咯， 唔禁毒。 荷兰咪咯， 有几个国家唔禁毒品嘅，反而嗰啲国家咧，佢哋个毒品嘅系。 个问题就 好轻微， 处理要容易处理好多。嗱，咁我就唔系话反对头先个广告，个原因好简单啫。咁但系你而家香港呢个社会嘅背景，咁你即系年轻人吸毒，咁一定系一个构成一个。 其实而家香港咧，反吸毒呢样嘢咧，个力量都系好轻噶啦。 系啊， 唔好似咁激噶啦，因为知道呢样嘢，激你越激 就越大镬， 越大即系大镬。 系啊， 所以而家好轻手咁样，咁啊电影放下啲应该咁做嘅，大镬。 咁但問題就係我話俾你聽， 唔好丟棄啊！ 我聽你聽我講埋先啊。奧巴馬食過，克林頓食過，布殊應該食過。 呢啲冇講呢啲咁樣，唔使用呢樣支持佢。即係意思話咧，放輕啲手咧， 嚇 個結果反而仲好。 早啲嚇， 咁即係因為佢而家知道歐洲咧，咁歐洲有啲國家係咁樣做啊。荷兰系咁做啦，咁佢都知道啦。 嗱，我哋唔系凭空讲，荷兰我实地考察过 ，OK 吓，咁唔需要挑战我呢样嘢 ，OK。嗱，咁我哋翻翻嗰个入会嗰个问题啦。嗱，满叔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而家年青人写呢啲色情文情色文化咧，系有一啲 唔系佢讲历史讲错咗。 我知，咁你举一啲例子出嚟啦，你要举少个例子出嚟啦。 咁佢话佢讲老毛电影系边一部咁样，其实 梗唔系啦吓吓呢啲以前我記得是邊個有個號外的編輯姓曹嘅， 係曹文偉， 係啊，曹文偉佢寫過。 佢係專家嚟㗎啦，佢係明報 出道嘅咯，做記者可出真嘅。咁佢搜集咗好多啲嗰啲鹹書咁樣，咁佢係少數一個係寫書研究中香港呢個色情文化咁樣啊。 咁但係都係涉及一個部分嘅，因為如果你講話廣義嘅色情文化，其實就一個相當相當大題目嚟㗎。 嗱，我哋先講一個最重要嘅 point 先，呢個全世界一樣嘢就話咧，色情文化咧呢種文化咧。你放任佢咧，唔系蓬勃得好交关，一路萎缩紧。 系啊， 呢个真系又系刮嗰啲道德牌啊！ 又系荷兰啦，阿姆斯特丹有个红灯区，吓就其他街道咁，荷兰人自己就冇乜，即系冇咁系啲而家边度咧？强国人去，强国就去到哇，好开心！ 即系你越系禁嘅地方咧，佢越系疯狂，越系好奇，越系帮衬。 唔系，但系我对呢个问题咧，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嘅。我觉得咧，性咧其实应该保持一定嘅神秘感喺度嘅。个原因系因为咧，如果你冇咗神秘感之后咧，性咧其实就会令到，如果你连性呢样嘢嘅神秘感都冇埋咧，人生好多意义系 唔系，因为性咧就连接爱嗰度，系啊，一定连接，一定要黐埋嘅。如果你性纯单纯性咧，世界上都好少有咧，纯单纯性，纯单纯性咧变成啲而家啲 A V 啊，不停咁样， 你会麻木噶， 麻木噶，咁样麻木，因为佢冇办法，其实 A V 嘅事业嗰个生产嗰个周期好短嘅，原来即系你出咗只作品出嚟，出件产品出嚟啦，喂，可能卖一个月就卖完噶咯，跟住嗰件产品咧，有价值一路减少，唔会增加噶。 但系嗱，呢个你要有另外一个睇法嘅。嗱，头先我哋讲啊，譬如即系呢啲六十年代嘅情色电影，佢点解即系嗰个暴露嘅成分，或者甚至入边性爱嘅成分，同今日比系完全冇得比嘅，而能够留低喺度咧？就因為佢去咗一個文化嘅層次， 係啊， 咁你就唔係話哦，唔係話而家所有拍親四仔嘅都有呢個咁嘅條件，但咧佢有一部分咧，佢有一啲經過一啲主觀同埋客觀原因咧，佢形成到成為一個文化嘅記憶同埋一個文化嘅象徵喺度嘅。嗱，我舉另一個例子啦，譬如個灣仔嗰條羅亞朵條街咧。如果你去以前你覺得好純粹好 cheap 或者咩，但如果你整整一下咧，我覺得咧，再過多段時間咧，呢個係文化遺產嚟，唔係真嘅，因為佢唔係話佢入邊做啲，譬如做啲生意或啲女仔靚或者咩，而係佢形成咗個記憶喺度啊。呢個記憶就係講緊喺六十年代，哦，原來當其時呢個美國即係香港咁樣係一個咁嘅城市，譬如啲美國嘅海水兵嘅嚟到呢度就喺度，即係醉生夢死咁樣咁。佢留翻喺度咧，就要話俾你聽，有呢段歷史喺度。咁日本嗰個六十年代嘅情色電影，咪有呢種同一種效果喺度咯。佢未必一定話拍攝嗰個水平好高嚇。而家有啲人就會分析下入邊點樣，我係覺得有少少多餘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佢因為成個日本嘅呢一部分嘅電影咧，佢係同日本成個政治嘅歷史同埋日本個經濟歷史掛緊鈎。咁你而家睇啊，你可以喺呢一部分睇翻嗰陣時候啲。即系成個日本嘅社會係點樣嚇？咁、但係到依家咧，我相信咧，即係呢扎電影咧，由於佢已經上咗神台噶啦，即係甚至有書寫啦，所以我就唔係太擔心咧，佢哋會流失。咁特別係咧，日本對嗰個電影嘅保養咧，始終係比香港好嘅。嗰啲菲林而家仲揾得翻，即係仲可以拎出嚟放嚇。咁、至於個拍攝技巧咧，咁其中有一個好典型啦，即係我聽佢講，我覺得好都好服佢啦。咁呢個就係周防正行啦，就係呢個五個雙破的少年啦。咁佢拍呢個即係情色電影嗰時候，佢就諗一樣嘢，因為佢師傅就小津安二郎，佢成日諗咧就係、是、如果呢部片咧小津安二郎拍會點拍法？咁你就諗啊，拍一個色情電影，佢都可以用一個即係美學嘅角度走去睇一樣嘢。咁即係頭先我哋講嘅話，就係佢嗰個藝術水平係點樣呢？客觀上你不一定認同，但主觀上其實嗰班導演拍呢電影嘅時候係好有即係好嚴肅嘅態度去拍，就唔係話好似我哋想象以前拍粵語片嗰陣七日先嗰個角度，佢都係七日先 啦， 佢都係七日先，但係佢拍攝嗰個其實無論個劇本或者演員以至個導演本身係用一個好嚴肅嘅態度。 呢樣嘢咧就係講日活個文化，日活咧就係放手俾後生仔試。咁後生仔咧就咁有機會就上馬噶啦，你拍乜啫？咁啊，照馬 呢样嘢反而咧系帮助到佢培养到佢哋嘅创作精神，系、嘛？因为你有机会好难得嘅、俾你拍、咁样拍。七日先都好啦，佢都走去拍。 唔係個原因好簡單啊，因為當年冇嘢撈嘛， 冇嘢撈啊。 嗱，冇嘢撈咧，我哋再解釋點解，就因為六十年代咧，日本咧就出現個學生嘅運動嘅、就係、是、大概同中國嘅文革個時間差唔多啦。咁、好多時咧，即係呢班學生原本咧，如果佢哋唔參與呢、這個即係學生嘅運動嘅話咧，佢哋理論上應該畢業咗業之後，佢哋進入大公司做嘅，譬如呢、這個。呢啲東芝啊，或者呢啲銀行啊，或者呢啲 NTT 啊呢啲企業，但因為佢哋一入做參與咗呢啲學生運動咧，入咗黑名單，所以佢做唔到個公司，佢就被逼走去拍要拍戲啊，或者做 拍你攝嘅戲， 拍啲重要上去拍啲、或者做漫畫。咁、其中一個例子咩？大島泉嚇。咁、大島泉呢個係即係我相信咧，頭先我哋雖然話講到嗰個程式電影冇佢個回顧，但係咧其實佢嗰個亦都係影響咗成個程式文化，就係、因為拍白下咧，佢哋連嗰個道德嘅底線或者嗰個禁忌佢哋挑戰，於是乎咧大島泉就拍呢個感官的世界，就特登露毛同埋做埋俾你睇啦。即系佢嗰个拍法等于我哋今日叫系叫四仔嚟噶， 去到极端啦， 去到极端嘅， 去极端啦。 咁嗰个情况就触及咗当其时呢个日本嘅成个嘅电检嘅制度咯。咁、佢就要喺外地放映，而日本嘅人咧就因为咁而走去外地翻嚟睇。咁呢班人大咗之后，即系佢哋都有咁日本成个嗰个电检嘅制度咪再推前咯，可以卒之可以露毛啦，吓、咁。但是即係其實如果大家睇翻以前嘅日本嘅三級片咧，日本三級以前三級片咧係連毛都即 係係啊，佢哋禁忌嚟嘅， 禁忌嚟噶嘛嚇，唔好話做啦。 嗱，而家就講翻轉頭咧，就係喺啲今時今日咧，日活公司咧就揾翻幾個年輕人咧，拍翻嗰啲 拍翻當年嘅 管 style 咯，係啊，就係咩 style 咧？就係 short porno， 即係 程式電影。 入片咩字啊？遠性色情啊，遠性色情啊，咁樣咁就而家嚟咗第一批，嚟咗五部，咁而家放第一部，咁就嗱呢樣嘢好緊要，就係要買飛睇噶，要俾錢睇噶，咁亦都賣座唔錯，因為佢而家啲短嗰啲片咧有個特色咧，有三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咧就係七十分鐘長嘅。短嘅七十分钟，咁、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全部系悭皮制作，七日搞掂。 呢个特登噶， 特登 呢个唔系话佢冇钱咧，佢系特登要咁做 嘅。第三个特色咧就系每一部戏嘅不值一样啊。 但咧，满叔你讲漏咗一样嘢咯。当其时部分呢啲最精彩嘅，即系所谓远性色情咧，佢有社会议题嘅。涉及到那個男女之間嗰、那個 哦，咁因為呢樣嘢係導演加落去啫，導演有心加落去啫。咁而家你睇第一部啦，係噶都有，你覺得你又有咩意義任你話啫嘛？只要佢又拍咗先算你自己意義啊，有佢加咁當然。你可以解釋到佢裏面有意義，亦都可以唔需要解釋，係嘛？兩樣都唔緊要，因為佢拍戲咧，一來咧就訓練俾。后生仔有机会拍电影，第二咧就系俾佢有发挥创意。咁样而家我发现第一部咧，我睇到嗰部戏啦，最大特点咧就系功力好犀利，功力够就点样咧？就是、部戏咧好有张力，好紧凑嘅，吸引落去睇落去睇落去睇落去。咁样唔容易喎，而家拍电影拍到画面好紧凑。吸引落去咧唔容易嘅，因為我發覺而家香港電影咧，就算大師嚟嘅話，都唔係好多個得嘅喎，真係。 咁大家睇到啦。 嗱，你好簡單，阿邊個話啊？我聽過睇過杜琪峰嘅篇訪問，佢話而家香港啲電影都冇劇情，冇張力嘅，冇即係冇內容啊！裏邊嘅畫面裏邊冇內容啊，即係畫面就。 唔係阿滿叔意思，佢而家唔係就係講個故事本身有冇張力，係個導演點樣經營嗰個畫面本身都冇呢個駕馭嘅能力， 駕馭嘅能力所以香港電影不停咁剪接，不停咁 係啦，因為佢個畫面即係所謂呢個 mise en scène 唔到， 即係呢個畫面嘅 的構圖或者他入面的角色之間的、關係呢都比不到感覺觀眾，他咪要靠越剪越短， 越剪越短， 好像 MTV 咁樣咯。啊，咁呢個就 係阿侯孝賢咧教電影咧，教學生一句説話講完噶啦。當一個畫面可以講到內容嘅時候咧， 你哋就唔需要剪啦， 你就唔好第二個畫面啦。 係啦， 喂，當一個畫面有內容吸引到觀眾嘅時候，你就冇第二個畫面。 嗱，呢個 一句説話夠。 呢個我再用一個顯淺啲嘅方法點去表達咧。我而家同阿滿叔講嘢，如果我哋講嘢講得好滿咧。咁我哋驚嘅時候，我哋會點咧？我哋會大聲啦，我哋會好多身體語言啦，我哋會講嘢嚇好快， 吸引你啦， 吸引你啊嘛！咁其實後生人就話唔使嘅，你講得好慢，好自由淡定，但你講説話嘅內容本身有吸引力咧，咁啲觀眾就啲聽眾就會走啦。 我忍唔使喐就 係 講多聽眾噶。 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比喻咯，亦都唔需要我哋靚兩個靚仔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好明顯就係、 是、最近啊。趙德仁放嗰出電影， 邊個啊？ 再見阿成啊！呢、這個就係阿侯孝賢學生啊，佢就聽阿侯孝賢講啦，一個畫面嘅時候你就可以足夠嘅時候，你就冇第二個畫面。佢、一出戲就咁樣咯。喂，好快拍完噶咯，拍得嚟世界放映。 咩名啊？套戲叫 《再見阿成》。 唔係我講頭先，你講個入活嗰、那個即係呢個新嘅電影啊。 十月的女人， 十月的女人啊！啊，即系而家你， 我讲系讲阿夏言嗰个学生啊。 我知，咁你讲过啦，嗰、那个我哋而家你讲，因为你而家介绍呢套戏啊嘛，喺戏院上紧啊嘛，呢套咩叫咩名啊？ 十月的女人， 十月的女人就是、新版嚟嘅、 啊，新版 就是、2016年嘅版嚟 嘅， 系啦、啊，就喺市面有得放嘅， 而家放紧噶啦。个导演咧就盐田明彦啊，盐田明彦啊，盐田影真够咸，喂！但系佢啲画面好犀利嘅，真系，佢就系 hold 住你，我镜头唔使咁喐嘅，冇乜剪接嘅。 唔系咁呢个咪 呢样嘢好用好难得 嘅。呢、這个咪小樽安热奈嗰啲走 嘅咯。佢、又唔系小樽咁小樽嘅，佢总之佢有张力啦。hold 住咁样 hold 住咧，点解我 hold 住有乜好处咧？就拍得快啦，个画面 唔使剪啊嘛，唔使剪啊嘛， 唔使多镜头咯。咁啊，七日搞掂噶啦。 咁但系呢个就系、那个首先系个编剧个功力啦。剧本本身要有啊，个导演本身要有， 佢自己编埋噶啦。 自己编埋 呢啲就系、是、咁、就套戏又好紧凑啊，咁又吸引你，咁样就看完咧，你就有冇意義諗自己諗下啦， 諗下啦。 啊，咁嗱，都有嘅。 成個觀賞嘅過程咧，同我哋當年睇咧就有頗大分別啦。嗱，因為如果當年睇咧入到去個戲院咧，全部都麻甩佬嚟嘅嚇，咁個樣都好猥瑣嘅。咁但係而家你睇呢個片咧，就可以即係大家男女一齊去睇啦，係咪 啊？好多 咁呢個觀賞嘅即係氣氛都唔同咗嘅。 唔係問題咧，我就發覺現場咧對頭先所講嘢，佢都唔識留意嘅，即係佢唔識留意個畫面同埋個張力個問題。即係佢淨係咧，哇！你要翻去睇鹹片好過，即係咁樣。 係啊係啊，你最抖呢、這個而家你入去睇唔係睇想睇鹹片，你去談睇鹹片，你翻屋企喺電腦睇。 因為咧呢、這個分別好大啊！因為你去你翻屋企睇。就上網睇咧，啲就唔使錢嘅。 係啊， 嗰啲就係 亂咁畫面都唔同啦，畫面都唔同啦。 嗰啲就係不停咁刺激你啊、不停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刺激你。但係電影俾錢嗰啲電影咧，佢唔喐個畫面喎。 咁嗰啲係你睇真係睇戲咯，唔係睇鹹戲咯。好啊，咁嗱，我第一節就結束啦，因為事實上呢個問題咧就都係可以作為一個電影嘅評論或者。 我哋。鼓励观众咧认真去对待嗰啲， 冇得鼓励嘅、心态唔同啊， 唔同咯。 即系你后生仔， 唔系当然要去睇嘅时候咧，就话注意画面，又唔好注意乜嘢咁啊。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点解唔可以咧？后生仔你去接触呢啲嘢咧，佢本身有一个先天一个即系身体嘅理由。佢係要釋放佢入邊嗰個荷爾蒙嘅壓力。我哋到咗呢個年紀咧，我哋冇呢種壓力咧。我哋就可以抽空去睇個電影，咁後生仔永遠係喺嗰個刺激行頭嘅。你要求佢調翻轉咧，其實就等於細路仔你要佢即係坐定定喺度讀書咁，佢都唔係呢種本性。 呢樣嘢就要講翻一樣嘢，喺2016年咧，回到翻70年代， 回顾40年前的电影，看回以前40年前的怎样拍法，即是这个日本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真的。 不是，这个也都涉及到是日本人的文化，他们对那个传统的保留，他们事实上有一定的、 大家也都要反省一下，当为什么AV 完全放任的时候呢、去到反而个行业萎缩全部要免费呢，你真的要回当初为什么闹他做什么 呢、好，我们 去到没人看的地步已经去到 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回来再讨论。